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重庆谋略团和军统并无关系，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组织，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呢？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出现了，那就是伊作恒。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恒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委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以后，伊作恒就压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经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然而伊作恒却是一名国民党人。伊作恒，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笔者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恒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笔者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当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恒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恒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然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且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然而不幸失败。伊作恒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伊作恒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钟汉，一个起名钟毅。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 《民国人物志》当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恒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傅恒，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工作。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恒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伊作恒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笔者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恒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恒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恒的前任贾桂林。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及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以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又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恒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恒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恒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本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测，出卖伊作恒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今年秋天在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恒的遗像和对他事迹的介绍。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还有一位就是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恒。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 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的牺牲。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刘罗锅传奇》当中，饰演和珅的王刚老师，其大头圆眼、常带一丝诡异微笑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让公众知道这位艺术家的存在，最初却不是从银幕上。早年由王刚老师播讲的两部长篇评书，曾经给很多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部是凡尔纳的《神秘岛》，另一部则是描述东北抵抗运动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后一部评书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王一民。评书中的王一民是一名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在日寇占领的哈尔滨纵横驰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但有着坚韧不拔的性格、成熟干练的斗争技巧，而且机智倜傥、武艺高强。不但评书中的塞尚萧、卢淑娟等深受他的影响，连收音机前的年轻人也把他视为偶像。这应该是描写东北抗战文学作品中刻画极为成功的一个人物。不过，评书毕竟是评书，属于文学创作。所以，当笔者在伪满洲国1933年编制的《歼灭共匪》中看到在共匪大头目的清单当中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心中的惊诧大约不亚于有人在八路军序列中找到一名叫做李云龙的团长。歼灭共匪并不是一份公开出版物，而是伪满洲国协和会1933年5月发行的机密文件，作为介绍共产党在伪满活动情况的参考资料，供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使用。伪满洲国协和会是由日本关东军的智囊石原莞尔一手缔造的伪组织，这一组织由日本关东军在幕后操纵，吸收伪满高级军政官员，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日军稳固在东北的占领地区，限制和消灭抵抗力量。说来，协和会的成立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轶事。基于以华制华的思想，石原提出了在伪满建立伪组织的主张，受到日军上下一致支持。不料迂延日久却不见动静，奇怪的石原询问是怎么回事，负责官员告诉他因为溥仪不同意，好像不好成立。石原觉得莫名其妙，说溥仪算什么，他怎么敢反对关东军的决定呢？对方说溥仪不是反对，是拼命反对，原因是你提出的这个伪组织叫做协和党，清王朝当初就是革命党人推翻的，他一听党这个字就反感得不得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妥协。石原听说原来如此，道协和党不合适，改成协和会如何呀？这样溥仪才算接受。大约这件事是这个傀儡皇帝极少几次跟日本主子叫板的举动之一了。歼灭共匪是一本约30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了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从苏联渗透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东北的分布情况等。其封面带有机密二字，加盖收存者的印章，并注明以印刷代誊写，说明了它的发行面之狭小。此文件目前在日本自卫队史料馆和大阪府立图书馆各有一册收藏。在这册资料中，日方根据其特务机关掌握的情报， 在多处以图表的方式罗列了东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王一民的名字出现在其描述中共满洲省委干部的一页，说明其为满洲省委组织部长。难道在那个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曾有一个传奇的王一民存在？答案是完全正确。王一民却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曾经在哈尔滨长期潜伏工作。只不过他的身份在1933年并非满洲省委组织部长，而是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书记，并监管满洲省委宣传发行工作。正是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那样，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奔走于吉林和哈尔滨，领导当地的工运学运工作。他的真名叫做李维民，祖籍河北，1906年出生于吉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吉林党的创始人。王一民是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李维民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在吉林和哈尔滨工作期间，曾经向抗联输送过大批优秀成员。1935年春，他奉命离开哈尔滨去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后转入关内。卢沟桥事变以后，曾经在山西从事武装斗争工作。1942年1月11日，李维民受组织派遣回到吉林长期潜伏，以开孤衣铺和纺织作坊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参加了苏军保卫局工作，并组建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十月和陈云接上联系。同年11月，中共吉林市委成立，他任市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先后任鞍山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和市长等职，著有《地下烽火》一书。1976年3月25日逝世。真实的王一民虽然并非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但其经历一样十分传奇。曾经有文章这样描述过有一次他在敌后工作的经历。李维民到哈尔滨以后顺利地接上了关系。有一天，李维民身穿西服，头戴礼帽，阔步走进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店。据地下党密报，这家药店经营有方，没有敌特背景。伙计先看了看李维民开出的大药单子，再看买主来头不小，赶紧将他让到柜台里面账房坐下，点烟敬茶，招呼哪敢马虎。老客儿，在哪儿发财啊？啊，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经常来。李维民说的话很入耳，伙计一听喜在心头，忙请来掌柜。掌柜拿起药单边看边点头，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双眉紧锁。哎呀，你怎么买这么多氯酸钾呀？这可不太好办。此前满洲省委交给李维民一项任务，给诸河抗日游击队买5磅氯酸钾，准备做炸药用。这种化学品可用于医疗消毒，只能从西药房买。但是单买这一样，数量又这么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药房也绝不肯卖。于是他便根据游击队对于其他药品的需要，开了一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加在当中。哎，我是大批买卖，别的药也不少嘛， 就缺这种货，多买一点儿，也是怕以后缺货呀。李维民说的句句在理，可是这种药品，掌柜的将嘴凑到李维民耳旁小声说，您从外县来，大概还不知情，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买。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说，这个能做炸药。李维民立马板起面孔，哎，你怎么这么说啊，咱们可都是正经买卖人，以本求利，既然如此，咱这单买卖就甭做了。他边说边站起来，伸手想取回药单。掌柜的往后退了一步，陪着笑脸，您别多心，这本店在哈尔滨是有名声的，既然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啊。李维民一听也把话往回一拉，是啊，我在榆树县就听说桂浩的名声，所以这一下火车就直奔桂浩，桂浩总不能让我失望吧。那当然，这事儿好商量，这样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李维民望着掌柜的背影，心中有些紧张，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下，使他的神经特别敏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掌柜去里间是去找管事的老板商量呢，还是去向日伪特务机关报告呢？他回头看看伙计和顾客，并无异常迹象，但他还是准备着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变故。不一会儿，掌柜的满脸堆笑着拿着药单子向李维民走来，氯酸钾如数卖给您，可是不能明来，这发票上不能明写。那没问题，买卖是咱们自己开的，我说了算。李维民点头说着，药品很快便备齐了，氯酸钾混在其他药品里装进了箱子。掌柜吩咐伙计雇辆斗车，李维民付了钱，又和掌柜寒暄一阵，离开药店。回到住所以后，李维民又把氯酸钾重新包装了一番，第二天按照预先约定的地点时间，把这批药品交给游击队交通员张石匠。一个多月以后，张石匠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游击队在帽儿山附近给炸翻了。其实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人物并不仅仅王一民有原型，例如书中提到的王一民的战友李汉超，原型便是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今天满洲省委旧址就是当年他的家。和李维民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同，这名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1936年8月在负责安东地区对敌工作时不幸被捕，因坚定不屈壮烈牺牲。和王一民一同出现在满洲省委重要干部清单中的小李，或许就是他。再看这册已经发黄的敌伪文档，一时那些勇敢机智又坚定的中国人仿佛就在从这夜幕下的哈尔滨中走出来，一直走到今天的我们面前。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苏联红军中，曾有一位中国的女机枪手参与到了多场反法西斯战斗中，这位女机枪手是谁？在她的身上